见没换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空，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淋湿于指缝又落空。 7:07，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先偷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四娘今天想我吗？ 想你呀，怎么能不想你呢？ 天天坐你身边还想我呀？ 当然了，我想看今天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新鲜事儿呢？ 不是，应该说能送给听众什么样的福利，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这个、挺重要的， 是不 是？ 是、嗯。来收听节目，听众你要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貂蝉会送给大家很好、很好、很丰厚的礼品哦。 嗯， 来，军长不要走开。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纸箱哥，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听众应该不陌生了，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纸箱哥。 嗯，来，还有两位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车库乐途户外的郭健。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库乐途户外的李斯。 嗯嗯，非常有幸请到三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是为了宣传，我们会在本周六11月11日将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叫做光珠爬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对。 嗯嗯， 对，是的是的。 嗯，那这样纸箱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这个光珠爬这个活动它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倡导绿色出行，回归自然。 嗯，倡导绿色生活，回归自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是咱们的这个参与者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还是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形式呢？ 嗯，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吧。这个活动主要就是，现在北京的气候已经进入初冬了，然后比较寒冷。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在户外，在一个风景秀丽的一个风景区， wow. 金祖山风景区。 嗯， 然后呢我们的参与者呢有一个跟以往的那个户外活动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呢，在这个稍微寒冷的这个冬季呢，我们提倡大家是不穿厚重的衣服，我们是叫光珠爬嘛，就是基本上是男士呢就着一件，对，女士呢着两件，然后呢就是挑战一个自我，挑战一个自然嘛，就是增强自身的这个 免疫能力。 是这样一个活动。 嗯，那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将会有哪些比如说活动项目呢？嗯，有什么样的活动项目呢？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光珠跑的话，里程大概有多长呢？嗯， 里程是4公里。 4公里， 就是 起点 起点到终点是4公里。 对对对。 是要跑步还是爬山，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呢？ 主要是快速行走。 快速行走， 竞走呗，就是，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哎，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冷啊？比如说穿得很少的话。 对呀，因为我以前看人家冬泳，我都觉得好冷啊。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肯定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会提前有一个热身的运动，一个开场，然后慢慢的就能适应这个温度了。 啊，我们有专业的指导在那个引导大家是吗？ 对，没错没错，都有。 嗯，好，纸箱哥，您是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吧？ 对。 那这个活动应该是办了三届了，今年应该是第三届是吗？ 是是是。 那么在前两届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儿，来给我们听众先分享一下呗。 我觉得还有第一届吧。 第一届怎么了呢？ 因为第一届。活动开始的活动的头半个月吧，因为我胳膊摔折了，然后但是日期到了，就是出完院的第二天，然后就去那个参加那 这个活动了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发了三天烧。 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 为了能够就是能及时的去参加这个活动，咱们还是坚强的去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活动是 有其他的。果然是对这个行业很热爱哈。嗯， 好，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哈，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哈。来，我们来想个问题吧，来给大家送福利嘛。 你来问还是我来问？ 我来吧。 好， 这样，刚才说到了这个光珠爬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谁？是谁？ 对呀，是谁？好像三个字吧。 是纸箱哥吗？ 是吧？应该 是吗？来，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来送给大家，价值98元的户外运动臂包，以及北京车库联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冬季汽车惊喜一次，是两个礼品哦，是一个人可以同时得到两个礼品，好棒、 哦、 好棒哦！赶紧来跟貂蝉互动吧。这个光珠爬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谁？刚才这一位听众叫做感叹号，说点一首太多，那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啊，来自陈冠普演唱的《太多》，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主题曲。 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你想离开我，就别再畏畏缩缩。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我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嗯，这个光珠节呀、啊，如果您看到有群人光着身子，潇洒的在十一月里的寒风中登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思娘，你会有这样的勇气吗？ 我不敢的。 为什么不敢呢？ 啊，我觉得好冷啊，但是呢我又很想尝试。 嗯， 如果说有专业的这个指导人员在教我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身体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愿意去的。 嗯，好，我来把这个光珠节是一个什么活动来给听众介绍一下哈。光珠爬起源于欧美，2010年后逐渐在国内风靡，当时呢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跑步比赛，之后又被热情高涨的人们演化出了爬山、滑雪等各种运动哈。光珠爬活动是由纸箱哥发起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均有近百名的登山爱好者汇聚在北京的金祖山风景区，展开别开生面的裸爬活动。这个裸爬是穿衣服的啊，不是不穿衣服的。这种新鲜的活动方式呢，激情活力的感觉不断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其中。本届光珠爬的活动的场面会更加的壮大哈，目前有几十支的户外俱乐部已经参与到了其中。 参赛者呢必须穿着比较少的衣服，在寒冷的山峰中哈，裸爬金祖山风景区的山峰以完成比赛。全程呢是有4公里，帅哥美女云集哈，趣味十足。而且在活动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 小的惊喜。 对，还有包括这个彩绘呀， 还有小的音乐乐队呀，等等， 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福利的这个发送哈。光珠们只穿这个，男的穿一件，女的穿两件，可佩戴其他御寒的配件，完成4公里的登山，同时在寒冬中大秀个性的造型哈。参加光珠爬不但需要很大的勇气，还要有满满的激情。不知道有没有仙粉们想要参加呢？来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招募这个人员当中，如果有听众想要报名的话呢，来编辑短信写上光珠爬，加上你的姓名、性别以及身份证号，发送短信至18610355903，18610315903啊就可以了。我再说一遍，报名方式也是唯一的报名方式，是编辑短信写上光珠爬3个字，加上你的姓名、性别以及身份证号，发送短信至18610135903，18610135903。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送给听众的是价值98块钱的运动臂包，以及北京车库提供的冬季汽车惊喜一次哈。那么刚才呢也是有两位手速非常快的听众，一位是这个叫做我看一下，叫做赤影传说，还有一位呢叫做骑龙飞，来恭喜二位获得价值98元的臂包，以及由北京车库提供的冬季惊喜一次哈。哎，那这样三位呀，我有个问题了，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会有哪些小惊喜呀？ 有一个彩绘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参加活动的这个参赛者啊，都是因为穿的比较少嘛，然后我们在就是为了彰显一下自己的个性，可以在身上呢，因为我们请了一个20人的一个彩绘师团队，然后呢可以帮大家免费的，就是按照您自己的这个个性，帮您去绘制一些您想要的图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有一个演出环节，就是有乐队的一个演奏。 是跑到终点以后吗？ 不，因为咱们这个毕竟是天气寒冷，咱们还是要本着大家伙身体健康不要生病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在前期活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热身环节这个热身的环节呢，就是大家既可以活动活动身体，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时候呢可以进行彩绘，然后呢有一些文艺表演，乐队演出，还有一些那个热舞环节，所以这个活动还是丰富多彩的，希望大家呢踊跃的报名，然后咱们大家一起在这个寒冷的冬日一起嗨起来吧。 对，来狂奔一下哈。 对， 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5天工作已经很累了， 是想释放一下压力。 对，包括会有一些很烦的工作呀，很烦的一些压力啊，会想去释放一下，来参加我们本次的3届光珠爬的活动啊，是由纸箱哥来发起的。那么现场的纸箱哥也会去吧，肯定得去，是不是？ 必须去， 必须得去。 人家上次不舒服都去了。 对，而且我们纸箱哥是一个特别热爱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跟四娘一起互动吧。我们刚才提问的问题是本次活动的发起人是谁？好，从现在开始呢，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第一名、第二名来回复我的，会送给你价值98块钱的臂包，以及由北京车库提供的汽车惊喜一次哈。机不在时，时不再来，对吧？ 是的，刚刚已经送出了2份了，接下来会是谁呢？ 对呀，赶紧活动起来吧。这一位听众感叹号点了一首李宗盛的《山丘》，那来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也送给所有的听众。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连达人参花啊点的这首歌曲叫做《Sunshine Girl》，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这个光珠爬活动的发起人纸箱哥，以及他以及乐途户外的两位非常好的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闲头客栈节目当中，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哈。刚才也说到了，是送的是价值98块钱的 B 包，以及北京车库提供的冬季汽车惊喜一次。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恭喜这一位听众叫做被宠坏，还有这一位坤蓝色的梦想和连达人参花，好，恭喜你们四位获得价值98块钱的运动 B 包，以及北京车库提供的汽车惊喜一次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报名参加我们11月11号举办的光珠节光珠爬的活动。报名方式呢是编辑短信写上光珠爬三个字，加上你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发送短信至18610135903，18610135903，这也是唯一的报名方式哈，是写上光珠爬三个字，加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发送短信至18610135903。 嗯，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光珠活动啊，也是说到有一些彩绘呀，还有我们的音乐party 呀之类的这些活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彩绘呀，一般都画一些什么呢？三位， 嗯 嗯，有没有一些很特别、印象很深刻的？ 这个印象很深，因为咱们这个彩绘呢，都是根据咱们参赛选手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的彩绘师呢帮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想要的这个造型、 这个、效果， 哎，这个效果。然后呢，前几届你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弄了一个一身这个卡通人物这个孙悟空的这个造型， 小悟空， 给我留下，哎，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还有一个先生，一个男士啊，体型很健硕。但是呢，他做了一个葫芦娃的造型， 是吗？ 对对对，葫芦娃的造型给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嗯，哦，我有看到咱们那个图片，还有一个男士戴着一顶白发，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大家都很有创意啊。 对，那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啊，里面就有刚才四娘说到的一些图片啊，对造型啊，对以及往届当中的一些图片。 嗯，那很好啊，我们有这样的造型，但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第一次来参加这样活动的朋友们，他们想知道是否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不知道应该会带些什么呢，只知道要穿的少一点。 嗯， 其他的有什么要准备的？比如说水杯啊什么的，这样一些保暖的措施啊，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可以告诉我们？ 是这样，我们这个活动呢，从我们的这个筹备这块呢，是考虑到这些方面了。我们现场呢会备有热饮，另外还有一些保暖的措施，一些这个应急毯之类的这些措施。另外刚才像主持人提到这个彩绘这块，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首先我们这个活动不是一个竞技类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全民健身，哎，就是一是在这个严寒给大家呢带来一丝快乐，然后呢让大家回归自然，低碳出行，哎，我们这个宗旨。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娱乐的同时呢，就是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创意的比拼，但是大家这个活动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竞技，但是呢大家主要是快乐，然后另外看谁的创意好，谁的这个彩绘更能抓人眼球，吸引别人的目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目的啊。 哎，这个会有那种颁奖活动吗？比如说我的造型很特别，会有吗？ 造型很特别，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奖。 观众的掌声就是奖励。 但是呢，我们完赛的这个朋友呢，或者按照我们这个要求完赛的朋友呢，我们是会有奖牌和证书的这个这个环节的哈，发放环节。 好，这里是仙刀客栈哈，来感谢三位的解说，我是貂蝉。刚才的这位听众叫做被宠坏，点了一首韩红的《天亮了》，来嘛，那么来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哈。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都来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来跟貂蝉和四娘进行互动哈。刚才的问题是，光珠爬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叫什么？还有两个名额哈，还有 两 个这个币包以及惊喜的名额，赶紧抓紧时间了哦！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这场活动的发起人是谁？是纸箱哥吗？ 是的。 好，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韩红的《天亮了》。 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

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属性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要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有六把石蛮响，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一发演唱的《童话镇》，好，是这位听众叫做啦啦啦的那首歌曲，他说和爸爸在下班路上点一首《童话镇》，感谢爸爸从小一直宠着你哈，非常暖心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包括指向哥以及乐途户外非常好的两位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哈。来赶紧拼手速了，时间不多了，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复貂蝉这个光珠爬的活动是谁来 发起的呢？ 是纸箱哥吗？赶紧啊，抓紧时间了。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来三位，咱们这个活动是在哪儿办的呀？地址在哪儿啊？ 地址在那个金祖山风景区。 在金祖山风景区。 对，这个地方在房山的周口店。嗯， 在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风景区是吗？ 对，没错没错。 哎，那非常好。哎， 是啊，既然是风景区当然是风景很好了。 那这样就是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周六嘛，是周六，十月十一号是周六，带着你的朋友家人去参加一下这个活动，看看风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地方的风景都有些什么样的呢？大家有没有去踩点呢？我们三位。 这个现在就是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嘛。满山遍野的是红叶。 哇，看红叶。 对对对对。还有银杏。银杏树的叶子也是特别漂亮 的。哇，红的黄的。满山遍野啊。 好，其实呢本次活动的报名方式呢是编辑短信写上光珠爬三个字，加上你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发送短信至18610135903 18610135903啊。哎呀，手速非常快哈。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脸孩妈哈， 他说离我家可近了，经常去。是说这个风景区离你家近吗？ 对，金祖山是吗？ 是吗？来，恭喜你啊，送给你一个价值98元的币包，以及北京车库提供的价值98元的汽车惊喜一次哈。 是的。 还有这一位听众叫做拉拉拉，来感谢你来点歌哈，也送给你一份这个礼品。到最后呢，我们先来感谢指向哥以及二位非常好的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本次这个光珠爬的活动呢，是由北京车库联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来主办的，是好音乐 FM 九九和仙都客栈协办，还有乐途户外运动俱乐部、贸然国际健身学院、雨春铁馆，哎，我们的小哥们的铁馆，以及我们的蓝峰户外、行至云边户外、凌云户外、21世纪户外、房山蓝天救援队、绿萝环保队、私奔小厨。哎，这个私奔小厨是什么？ 吃饭的地方是吗？ 私奔小厨是我开的火锅店。 哎呦，欢迎大家去吃哦。以及我们仙都客栈旗下的沙林地曼美容轻体连锁店哈，都是我们的这些承办，都是我们这些协办方哈。那如果仙粉们也想目睹他们的这个英姿风采，就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北京车库光珠节活动，于每年的11月的第二个周末盛大举行，也就是在本周六的11月11号哈。哎，光棍节也是这个购物的节日哈，带着你的朋友家人来到我们这个风景区，叫做北京金祖山风景区哈，来一睹我们指向哥的风采，以及我们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嘛，会有很多的朋友到场去参加本次的活动，还会有非常好看的彩绘，乐队演出等等的一些你想不到的惊喜。 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活动咱们报名是免费的 哦。对对对，这个本次报名是免费的，是不需要门票的， 是 吧？ 嗯，只要大家想来都可以过来。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哈。那么节目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最后再次感谢指向哥，感谢我们乐途户外的两位朋友。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放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